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高堂粉壁涂蓬瀛，竹前一剑沧州青。洪波汹涌山峥嵘，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蓝气灭，未逢山阴晴后雪。回溪碧流寂无喧，又如秦人月下窥花园。了然不觉清新魂，只将叠嶂明秋园。与君对此欢未歇，放歌行吟达明发。去故海客杨云帆，便欲因之向明伯。这是一首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叫做《同族弟金城卫抒清竹照山水壁画歌》啊，讲的是呢，李白跟他的这位族弟是在金城，应该是陕西那边的一个地方啊，在金城的有一个县尉跟他这个弟弟一起看壁画的这个故事。当然了，他们看哪儿的壁画呢？这首诗当中不太能看出来。不过好像我们一提到壁画呢，首先就会想到丝绸之路上的西北边陲重镇敦煌。的确，敦煌壁画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举世闻名。不过呀，要说起壁画，其实就在咱们北京就有壁画啊。比如说咱们今天要说的延庆地区，现在保存着各类的文物古迹啊，有400多处呢。仅古寺庙、古戏楼就有90多。而附着在这些古建筑当中的壁画、彩画以及独特的历史、艺术、民俗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那今天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延庆壁画的世界。好，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委员会研究馆员范学新老师。您好，范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把范老师请来跟文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延庆地区的壁画啊。这个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还是要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咱们上下半段啊各有一道跟壁画相关的题啊，如果您答对了呢，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好，咱们在正式开聊之前，还是请文杰把题目给大家说出来，咱们带着问题来聊啊，这保不齐聊着当中呢您就有答案了。 对，没错哈。今天我们说的是北京郊区延庆古庙的那些壁画。然后我的问题是呢，在龙王庙里头啊，它会有一个值班的神仙叫做公曹。那么请问神仙最短值班的时长是多少呢？四个选项 ,A, 一年 ,B, 一个月 ,C, 一天 ,D, 两个小时。 哎呀，这个问题有点太专业了哈，我觉得这里边知识点很多哈。首先呢，这个龙王庙里头还有 值班的， 值班的。 对对对，咱们都知道龙王庙是求雨的，然后他得有神仙值班。问的是这个值班的 这个 最短时长。 对，您听好了，是最短的值班时长是吧？多长时间一换班，对吧？一年一月一天还是两个小时？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了。非常欢迎范老师啊，因为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实在是时间太有限了，读了一下您的这个专著，可以说您是跟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哈，跟我看这个署名有好多的咱们北京的专家学者，一起来做了这个壁画，咱们延庆壁画方面的这个很专业的这个研究啊。这样咱们开聊之前先跟您聊聊您的这个探究还有这个研究创作这情况吗？您这个专著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的这工作呢？ 这个工作应该是在15年前就开始，就是有这方面想法的。因为当时就是北京那个叫艺术艺博的博物馆的同志们去我们那儿去做调查，所以他做一个京郊壁画调查的一个工作。但是通过他们调查，我们陪同之后发现，这个北京各个区当中就延庆这地方保留的古寺庙壁画就多。所以我们对这个课题就很感兴趣，想希望我们既然这么多，我们应该把它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就从那儿开始，我们就逐渐的就这方面多加留心。 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做进行这样的工作了啊。 对对对， 那现在咱们这本专著也已经出版了啊，我们是可以看到了哈、啊。我看到这个还是，这个字儿太小了啊，确实啊，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时间也不是很多，我们篇幅也有限，只能是说呢，提纲挈领的挑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 可以 哎延庆的这个很有价值的这些壁画啊。好，那我们从哪儿开始呢？这样啊，咱们就从文杰的脚步开始，好不好？哎，文杰，你这个到延庆探访是到了哪个地方了？ 我去的地方是一个佛爷庙，具体的这个村子呢，我们来听一听采访录音。 好， 知道了。一说到壁画，人们就会想到敦煌，但实际上啊，壁画在民俗文化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的郊区延庆，就存在着很多的古庙和壁画。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呢，是位于延庆区的董家沟村，在村子的北边有一个佛爷庙，也叫弥陀寺，在这里呢，就有非常精美的壁画。现在呢，就来听董家沟村的老书记董书记给我们的讲解。 庙是明代的。 明代的庙， 明代的庙， 那壁画是什么？ 壁画也是明代的。壁画按专家说，那服饰明朝的服饰。我小时候不叫弥陀寺，就叫佛爷庙。 院内的石碑《先代功德记》记载，董家沟佛爷庙始建于明代，是十三陵后的重要屏障。这块石碑的建成年代是光绪年间， 跟明十三陵有牵连。专家给我解释，然后这背那儿呢，就是庙里的祖产。你没钱没关系，他把他村里那活好地拿出来，像四川大庄客、二河什么小庄客最好地，你得那叫香火地，烧香香火地。 虽然这个壁画的内容是以神仙为主，但是我们看到神仙所做的事情却是非常有人文色彩的。 这幅画叫什么？叫出征图。现在你不叫出征了，叫是执行任务图去了。下雨去了，董家沟人呢，过去烧香拜佛求雨，必须给我们董家沟人下。您老先生别给我下错雨，他那凉天池凉到哪儿下到哪儿。那四通川没有要拜佛求神了，你给下四通川不成，必须下到董家沟，他就凉到董家沟地面，别的地方就不能给下了。 延庆区位于北京市的远郊区，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古寺庙、古壁画、关帝庙、火神庙、娘娘庙、观音庙、龙王庙等等。很多壁画都有各自的特点，也反映了当地的一些民间传说和民俗活动。关于这些壁画的文化内涵，以及在现代社会的保护和开发，我们一起回到直播间来听嘉宾给我们讲讲那些少为人知的京郊壁画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啊，刚才跟着文杰的脚步去这个佛爷庙哈、 董家沟的佛爷庙， 董家沟的佛爷庙转了一圈啊。这个地方你的感觉怎么样啊？就除了这个壁画，整体的感受如何？ 我当时看到的，它其实是一个三合院，就是有一个影壁的三合院。就是从总体上来说，它的建筑规模不是很大，因为毕竟是村里面的一个庙嘛。村级的属于。另外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壁画啊，它实际上它的造型是非常精美的，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它有一部分是受损了的。但是大部分它这个图画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有艺术价值的。这个也是在范老师的推荐之下，我就选择了董家沟这样一个地点来作为咱们延庆壁画的代表去采访一下。 好，那我们听完你这个直观的感受了，那先请范老师给我们就介绍一下董家沟的这个佛爷庙这个壁画，好吧，然后一会儿咱们再从这儿说开去，好吧。 好的好的，谢谢。刚才听到村的这位老人介绍这个董家沟的佛爷庙啊，确实我也感到很惊奇。我们这些知识从哪儿呢？都是从这些就是村民当中学来的，因为村民他又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把这结合史书啊什么记载啊，然后把这些搁到一块儿，我们就最后形成今天这些结论。刚才老先生给介绍那个董家沟佛爷庙，那个他现在不叫佛爷庙嘛，董家沟我们登记名叫古坟。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些壁画看着壁画的内容，你要发现它真的历史上它不是一个佛爷庙，它本来它应该是一座龙王庙。 对，它这个壁画确实是龙王庙，但是我去采访的时候，这个董老爷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原来是佛爷庙，但是后来在清代的时候可能是 就画上了龙王的这个壁画，就先有佛爷像，然后再有这个壁画的，说是。 但是我们从现有的这种证据来看，还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应该这个本身一座龙王庙，后来逐渐的演变成一个佛爷庙了。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看这壁画，那种东西三墙是最先绘画的，最先绘画，他后来他没有改。他那个壁画那保那个年代绘制年代应该在清中后期，嘉庆、道光左右。他那个壁画，你去的为什么你推荐去看这个壁画呢？因为这个壁画在绘画的艺术水平上是相。对，在地位整个延庆地区是最高的。但虽然说清代表它水平特别高，而且尤其你看它那四目神，那四目神能让你看看就眩晕了。就 是 对，那才特别高的。但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个龙王庙，后来的其他的信仰的融入之后，你看没，他就把那个五龙圣母放到他那个壁画的边上了，中间供上了佛教的还原三圣。这样之后，它反变成了一个那个由龙王庙演变成佛爷庙了。 对，它实际上这个庙的话，就作为一个民俗的一个场所哈，我感觉它就是代表了村民们的一种美好的向往吧，就是说把这个不同的神仙放在一起来。就是表达一种对自己美好生活的追求， 我 有点这个感觉。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用一个就是咱们现在不叫那政务服务大厅嘛，我们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我们国就是现在这个古代的一个寺庙吧，相当于就相当于一个一站式办公。村民只要有信仰的地方，对对，就这个意思 啊。 就到这个他有信仰啊，这你可以这个到一个座庙当中，可以满足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信仰。但这个是在民国以前的事儿，都是 对，非常朴素哈， 都是那种传统的民间的那种朴素的信仰。 那咱们就是这个里边，刚才您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四目神，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因为这个是重点啊。那咱们这样，咱们先从这个董家洲的这个佛爷庙也好，哎，老爷这个龙王庙也好， 对，龙王庙， 咱们先从这儿呢，把这脚步抽回来啊，先请范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延庆地区啊，这个整个我们这个寺庙包括壁画的一个概况，好吧？就是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有多少这个寺庙，因为我听说是就延庆这个寺庙很多，是吧？ 对对对，我们 几乎这个每个村就是走着一两公里吧，是不是都有这个这样的去处，是吧？然后是有佛家的，也有道家的，反正是很丰富，是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过去古代的农村吧，就是这个就是这种寺庙呀，相对来说过去应该是村村都有庙。 村村都有庙， 对，过去村村都有庙，因为咱们随着这个几十年的发展，有些村子的庙就已经逐渐消失了。但保留到今天呢，刚才不是介绍了我们有460多处文物古迹吗？其中这种古建筑这一类的，主要是寺庙啊，这一类大约在100处，90多处到100处左右。但是这个整个这古建筑当中，保存这个壁画相对比较完好的这个壁画，就是保存比较完好，大约在40多处。 所 以如果还有啊，其中还有20多处，可能是那个就是稍微不太完好的，就这稍微好一点是40多处。所以整个在这个壁画这个保存量上、保有量上，是这个北京地区最丰富的。 是这样。 从庙的种类上来说，它实际上也不一样哈。咱们刚刚说了有龙王庙、佛爷庙，然后还有别的种类的庙哈。 主要是就是跟那个就是古代信仰习俗有关系的，其中信仰习俗保留最丰富就是龙王的信仰。当时在就是在解放前吧，我们这地区就是大概龙王庙有100多座、100多座，现在保留的应该有40-50座。就是壁画内容最丰富的也是龙王庙题材的，其次呢像还有关帝庙题材的，还有那个像一些观音呀、佛教题材的，还有火神的题材的，就是有好多种题材的。 其实说到这个龙王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好像这个龙王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实际的，你看那么多的龙王庙啊，反正这个一地啊，可能最多的就是或者说是最基层的这个神仙，基本上就是这龙王，哪儿都得供这龙王、啊。 对对对，因为咱们古代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靠什么？靠雨，靠天吃饭。所以我们就对我们的祖先啊，就对这个雨神这个龙王特别的敬奉 啊， 就供奉。对， 特别是北方地区哈、旱涝的时候都要去拜。 对 呀、 旱涝都要祭祀龙王的。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也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特别著名的，就至少在我们80后这个心中，80和90后心中特别著名的两本咱们的这个神仙故事吧，一个《西游记》，一《封神演义》。这龙王啊，都是那个 不是什么好人。你看这个《封神演义》当中哪吒闹海，这个治的就是这四大龙王，是吧？《西游记》当中呢，这龙王就多了，是吧？孙悟空也没少收拾他们。然后还有这个，连这个就是龙王这基层干部，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就是里长那个意思啊。连这个井里边都有龙王， 对呀， 有水之处必有龙王， 有泉有井有那个河的地方，基本都有龙王。而且龙王它是那个就分区域的，古代龙王就跟现在咱们行政区域似的，龙王他也负责一个区域的降雨，不是说这个他就一个龙王就管所有的地方。但北京有东老都龙王庙，像我们延庆地区有北关高庙，他就相当于我们延庆地区的总龙王庙。 哎，对，我们以前做过一次大运河系列节目哈，就基本上每一段都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龙王庙。 对对对，龙王庙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 嗯，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西游记了，我看文杰的这个稿件当中还写了说咱们延庆地区啊，流传着西游记里边的一个也讲的一个故事啊，说这个小白龙犯天条啊，说是那个结婚的时候，小白龙结婚的时候把玉帝的礼物给打碎了，是吧？这个说在延庆也有这样的流传哈。 就是， 但是 他 这个不是因为 版本是不太一样， 版本不太一样。这个他出错犯天条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下雨下错地儿了。 下雨就是下的量了，下错了。这个是应该就是下的，没让他下那么厚，他下那么大厚了。这个主要是因为就是你们看龙王庙壁画，东西三墙上就是这边东三墙一般都是龙王行雨图，西三墙有雨必回宫图。在这个龙王庙当中，基本上都是那个就是有龙母，就是五龙圣母，有龙母没有老龙王。但是只有两处龙王庙是有老龙王的，就说这老龙王传说怎么回事，就得跟西游记那故事就对上了，跟那是一样的。也老龙王就是因为就是玉帝下旨让他下雨下这么深的时候，他下那么大的没下那么大，就没按玉帝的要求下个雨，所以就被玉帝给就说那个伪证。 给斩了， 所以就是 一样的哈。 这个结局是一样，但是那个我表现形式不一样。我们那就是老龙王的形象，像我们那边夏侯园啊，还有那个应该董家沟这行也是，就有老龙王的形象。 我还看到说这个北方地区说常见的火神庙，它的壁画是很有特点的哈。文杰说这个稿子上说永宁古城的这个火神庙壁画，说这个壁画这个内容很丰富，人物也很众多，说有人还有神，是吧？说这个凡人是在地上征战，然后这个神呢是在空中云里，这有点像《封神演义》的那个意思了，是吧？ 有点像 是吧？说这个诸神还在上面拿着法器呀、施烟纵火，然后这应该是为明朝的军队来助威，是吧？说这种还有点像《荷马史诗》当中说那个特洛伊战争的那个感觉，是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壁画，它这个特点，还有它形成的这个时期啊。 这个壁画应该您刚才说的这个永宁和平街火神庙这个壁画，应该在延庆地区应该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得从绘画艺术的艺术价值，从它反映内容都是很重要的。这而且我从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应该不仅延庆，在北整个我们知道这个范围内，应该这个跟这个题材类似的火神庙也绝无仅有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范围很小，但是我们通过跟一些专家咨询呀，跟其他周边地区的文物人进行了解的话，也确实这个很题材很少。刚才您说这个火神庙吧，其实它历史上它并不是一座火神庙，它是源于古代的祈祷信仰。这祈祷庙应该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吧，明朝那个部队当中就是都要祭祀祈祷的，祈祷就是在古代是军神，就战神，就是相当于那个军队的旗帜。然后就是军就战神的象征，然后是古代出征为了他的那个战那个得胜吧，然后就都要去祭祀祈祷的。你像有皇帝要遣一些他那个那些官员啊，每年在春秋几季要去按时去祭祀祈祷，就属于中祭骂祭，那个骂应该那个字，也属于那个祭祀。但是除此之外啊，就是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平常出征之前或者出征过程当中也要去祭祀祈祷，所以当时祈祷基本每个卫，明朝不是有那个分卫所制吗？基本每个卫都有祈祷庙。 是这样。 所以这个庙的原型呢，就是一个军用的祈祷庙。到明朝万历，到那个万历天启、崇祯这个往后期的时候，这个祈祷这个祭祀逐渐就衰落了，不这么祭祀的时候嘛。军队也好，还有后人也好，就那个老百姓也好，就把这个祈祷庙逐渐就改变成火神庙了，就是把军转民用了。 是这样。 对， 但是范老师，我们那个在上节目之前，范老师也提到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是火神庙，它是来源于是哪儿呢？就是因为到了明朝中后期，实际上就是军队里出现了火器，但是很多官兵他不会用，他所以说他特别的敬畏这个火器。 就是刚才是忘了一点，您说的很对，就是这样，因为那个七刀这个信仰嘛，当时祭祀的是那些火，那个并不是火雷之神啊。在明朝这个火雷之神这个祭祀应该是在明朝永乐以后，因为在明朝那个部队当中，他装配了那个大量的火器，像火器那个火枪呀，还有那种火铳呀、火炮呀。从明朝就是咱们国家这个火器是最就是用的比较先进的朝代。我们当时配备的火器应该在那个部队的装备配备率是50%-60%，高的达到70%-80%。就说这个火器的使用率很高的，但是生产因为火释放火器，当时是一个很比较危险的活，因为。他要释放火器，有可能是这个火器的那个质量不一样的话，有可能会发生爆炸。 对，他毕竟还是 哎，所以他在 这 出生之前，他要先祭祀火神。所以从明朝永乐开始，就逐渐的就把他就是不这个祭祀这个七刀，就改成那七刀主神就是火雷之神，就是像王灵官呀，然后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火神演义》的火神呀，就逐渐的演变在那个军队的祭祀当中。 对，这个明军这个很骁勇哈，三大营就是他们的战术很先进，战他战术先进也是源于他本身的这个科技是有这个发展的， 对， 就是他这个三大营当中就有火器营嘛，是吧？ 对对对，真有火器营。 哎，他除了有这个步兵、骑兵的配合，他还有火器。 对对，而且 看来这火器当时还不太靠谱，是吧？ 不，也不是靠谱，但是明代应该是有制式生产的，这关键是。应该说比较靠谱的，但是主要还有一些地方生产的，因为明代火器它不是完全中央统一生产的，有地方生产，所以有些东西不是有可能是质量达不到那个中央的要求嘛。 啊，对，所以我们看来这个应该是所谓的军功啊，带来这种信仰，一种祝福。 对， 在今天我们来看，就留下了一种文化啊， 对对对， 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印证。啊、 对，所以就是这个的珍贵之处就在这，它反映的是咱们北方那个咱们就是北京北部地区长城沿线明代的这个。长城沿线一攻防的一个图景，我们给它命名是东边山墙叫征战图，西边山墙叫得胜图，东边是反映是明朝的军队跟北方的有少北方游牧部族的部队在进行征战，而西山墙就是打仗回来胜利之后，这是一个民族融合，一个民族那个就是那个在长城沿线如何发展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对，我看有资料说他这个明朝的军队，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吹这个军乐，说是戚继光他们部队的一个代表， 就是戚继光的古代的部队都是有军乐的，只不过是戚家军队，咱们说的戚继光在那个当祭奠祖命的时候，他那个部队当中专门有个军乐团。他那个军乐团，他那个他编制都到50-60人，你知道吗？ 哇，那很有气势啊！ 他很有气势，就是说咱们其实这个古代，咱们现在都是军乐，古代的军乐是用来指挥战争和那个，就除了用庆典之外，它是主要是军队的指挥体系。这边是那个擂鼓作战，除了这个之外，它有很多传达一些通过号声。通过一些就是那些那个音乐符号啊，就来指挥战争的。它是一个指挥体系， 这个文鼓文金是吧？ 对对， 文鼓进文金退，这都是在这个军队的这个军乐队当中。 军乐在同时我们看到壁画当中的军乐实际中，一个是征战的部分，那是征战命令的发布命令，同时那个在起庆的过程当中也看到它那个就是他那个军乐的影子，军乐其实跟今天那些民间音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好，更多的关于壁画的内容，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疯狂抽，西京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03118569777，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十一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遨游.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奖你赞强度，

壁画的主题龙王行雨和行完雨之后回天庭庆功的场景。例如在这个行雨图上，他布置的场景是五位仙人分别骑在红黄黑青白五条龙身上来行雨，然后有各种值班的神仙各司其职，风神雷神也在一旁助威。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神仙叫四目神，那么您知道吗？四目神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刚才文杰顺着这个介绍呢，又把下半段的问题给我们抛出来了啊，就是提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四目神。来，再次欢迎一下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委员会研究馆员范学新老师，您好。 您好。 范老师，我们这个先把这个问题先抛出啊，然后一会儿咱们再把上半段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啊。来，文杰再把这个问题给我们重复一遍吧。 好的，我的这问题呢，就是这个四目神哈，刚刚上半段这个范老师也说了，这四目神它是非常独特的，它就是四只眼睛的神仙。请问它的主要职责类似于今天的什么部门呢？A 是地震局 ，B 气象局 ，C 消防部门 ，D 应急办。 哎呦，这题目是真够难猜的啊！ 就是 四只眼睛 对比啊，对，四只眼睛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好啊，看看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工作。好，那我们这个下半段开始聊之前，咱先把上半段那个问题解决了啊，这很有意思啊。龙王庙里头值班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专业名词？ 公曹。 公曹啊，这个他的最短值班时间是多长时间？我看朋友们答多长时间的都有哈。有这个太狠了哈，一个月啊。小猫熊妈妈说，您这个直接让这公曹一个月在这盯班啊，这个时间够长的哈。那范老师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是怎么分工的，最短时间应该是多少呢？ 这个刚才说到的公曹是在龙王庙的这个神仙这个壁画当中，神仙体系当中属于监督体系的，他应该是随时随地准备就把记录你的功过，然后去给玉帝汇报的，这应该是 监察系统的， 监察系统 的， 属于监察部门的 啊。 但他就是在这个壁画当中有四个公曹，它分为年月日时。当时您说的是时制工厂，它是多长时间？年月年制工厂当然看是一年，日那个月就肯定看是只是一个月，然后日呢就是一天，时呢就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古代的一个时辰呢，相当于今天呢两个小时。就是跟这个今天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对，刚范老师 还 开了个玩笑、啊、 还有一个不是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就在壁画当中你看这人的面相啊，这四个工曹，就是这个年制工曹是岁数最大的。然后这个逐渐到那个时制工曹就小年轻了，就一个就面相特别一个年轻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年轻人啊多干活，时制工曹多干点、 干部的选拔体制啊。 对， 很有意思啊。这个确实我觉得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之处啊，其中有一点就是这个神仙体系特别的完备啊。反正我们在这个《封神演义》和《西游记》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们这个分工跟人间几乎都是对应的啊。有的甚至我们在人间都找不到那个对应的，他在天上他都有啊。说到这儿呢，特别想说一个题外话了。说题外话也不算题外话，因为我看到这个稿子当中就写到，这个延庆咱们也有很多的老爷庙和娘娘庙，是吧？ 对 这个。这个老爷庙和娘娘庙啊，特别有的可说。就是我发现很有意思啊，很多地方来介绍，比如说我们这儿有这个什么样的寺庙庙宇的时候，把这两个全都这个连起来说。你比如说那个，咱们这妙峰山最这个灵验的都是奶奶庙嘛，是吧？哎，然后呢，它旁边也有一个关帝庙，这两个不在一个位置，离着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两个往往在一块儿说。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啊，就是在这个西河大鼓当中、河南坠子当中、评书当中都有一段故事叫周仓抢娃娃，有的叫周仓偷娃娃。很有意思，就讲的什么呢？就是有一家这个员外姓赵，这赵员外这个是一个当地的富户，生活特别幸福，使奴换卑，就是特别有钱的人家，但是就是始终没孩子。然后这赵员外呢，就是连续三年、五年、十年都给这个奶奶庙上香，就想说我就求一子啊。然后这奶奶庙这三位神仙就 不作为，始终也没有这个子嗣降生。后来呢，这个到这年了啊，是老太太又催了，说你赶紧吧，这今年那个妙峰山又都那个什么了，都抢头入香，你赶紧去啊。他就不爱去，然后这老家里老太太催，那你得去，那你说怎么办呀？你没儿子怎么办？咱这么大家业怎么办？后来他想我去吧，他就弄得特别多的好东西出来之后，一拐弯奔了关帝庙了。哎，到关羽这儿就磕头，说能不能是吧？管管那个奶奶庙那仨神仙，我这年年东西不少送，怎么就不给我孩子呢？结果关羽没在家，上那个玉皇大帝那儿报告工作去了。周仓在家呢，周仓在家一听就生气了，说好嘛，这三个奶奶是吧，这叫什么云霞云霄琼霄碧霄嘛，是吧，这三个元君是吧，是太不像话了啊，这三小娘娘，她去那个奶奶庙抢了个状元，给这家，哎，就给她等于是投了这个投了子了，哎，就是这么一段故事啊。今天呢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西河大鼓，我就发现这个故事啊在很多地方都流行，妙峰山有，不知道延庆有没有啊，河南也有，河南他讲的是河南那边的奶奶庙和这个关帝庙，这个非常普遍哈，哎，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但是他很有意思，他也是赵员外，这赵员外是定了，咱们来听上两句河南坠子，他叫周仓偷娃娃。 说的是什么办法想念想念，有一段故事对内河南代管着鬼大夫，绿城十里地有个赵家湾，赵家湾有一个赵老员外，他的名讳就叫个赵九川。丫鬟仆女家郎员工，他家里不缺少银子钱， 他家里不缺少银子钱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河南坠子周仓偷娃娃啊，大家有机会可以找一找这方面的传说故事。刚才那个我们这个也说了啊，其实民间传说这也是一种历史啊，就是它从某一种角度，因为包括我们这个历史的源头，它都是这个神话传说啊，它是先民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对，初始的方式 是吧哈，今天我们有科技的方式，那原始先民他那个科学技术不发达，他就用神话的方式， 因为他自然他不理解，他只能用他的方式解释自然。对， 那么还也想请范老师再跟我们说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壁画当中有这类色彩的故事多不多啊？都体现在哪儿？ 这些故事那个什么并不是特别多，因为它这些故事都在民间流传的，但实际来说这个壁画本身所反映出的民间那些生活生产生活现象也很丰富的。你比如刚才您说到那个就说那个龙王的那个题材，那龙王题材实际上面就是咱们说龙王星宇那故事，实际下边就是记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就是日常的生活，你比如说就最典型董家沟那壁画你看到了吗，有一个毛驴叫车，然后有一个小车，然后就叫一小媳妇儿、 哎、 然后那个前面有一个青年人赶着那个应该是我们这边就是结婚三天回娘家那感觉 啊， 实际就是说在那个他反映当时那个农村的最朴素的信仰，就是他在那没在那当时就是能够在农民来讲就能够靠那个丰收之后能够有了收入，然后能够娶一个漂亮媳妇儿，然后送她回娘家，这是对农民最高的生活境界。 对对，其实您说这个我想到了，在延庆那个当地啊，他好多那个民间故事其实都代表了这种希望就是美好的生活的，这个我那个看到这个延庆流传的故事也是咱们延庆文物部门就是整理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庞财主跟一个黑龙变成的小伙子的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啊，说这个延庆有一个黑龙潭，有一个 黑龙潭它是一个就是后来定的名字，但是原来不叫黑龙潭，原来叫白龙潭，说黑龙跟 白 龙打架， 哦 龙然后黑龙打不过白龙、 嗯、 白龙在那儿了，然后黑龙没办法呢，他就出去打工了，他去哪、 嗯、 谁哪打工呢，他是龙啊，别人也不敢用他呀、啊、结果呢有一个庞财主，因为这个庞字啊它是上面有个广字盖，然后底下是罩了一个龙，所以他能用得起他，所以这个黑龙就在庞财主家一直干活，就给庞财主创造了很多的家业吧、 嗯、 就是没见他干活，但是一到晚上黑龙就开始下雨，让庞财主家的这个粮食长得特别好、 哦、 说一块地就种一颗粮食，但这一颗粮食打的粮食比别人所有家这个粮食打的都多，所以这个庞财主就特别的、 嗯、 就是通过这个黑龙的这个努力、 嗯 啊，然后就变得特别富有。然后后来呢，就说到了这个黑龙啊，他看上了一家人的小姑，一个姓贾的人家的一个女儿、 嗯， 一个闺女。 嗯。 然后庞财主就他就跟这个黑龙就跟庞财主说：“哎呀，您帮我说个媒吧，就说这个姓贾的人家的这闺女。” 嗯。 然后庞财主那人家工作这么优秀，对吧？就赶紧跟人介绍啊。 嗯。 然后就那个。聘礼哈，当时兴聘礼彩礼的，准备了好多礼物送去贾家了。完了之后，那个黑龙又跟这个庞财主说这个介绍了自己，说我呀本来是一条龙，这个我约定了时间，3天以后跟这个白龙在哪儿决斗，我们俩呢、 哦、 会变成两只羊。 嗯， 您看着这个黑羊跟白羊的话，您就帮我射那白羊，然后就帮助我， 嗯， 打败 了， 对，他就赢了。 嗯。 然后后来这个庞财主就跟那个姓贾的人说哎呀，这个那个我们家这个黑长工啊，他要跟他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们，就是您看着这个白羊跟黑羊打架的时候，就把那白羊的脚给他射走 啊。他把这事儿托付给了贾家了， 托付给了这个对黑龙的这个老丈人家里头了啊。然后结果这个黑龙当然就大胜了，黑龙大胜了之后呢，欢天喜地他回了黑龙潭，然后呢这个贾家的媳妇儿，就是他贾家的闺女啊、 嗯、 也成了他的媳妇儿，当然这个也是代表了当时一个民俗的一个想法吧，就是这个女儿她是就是死了之后才能嫁给他、 嗯、 因为毕竟黑龙他不是凡人嘛。 嗯， 然后就这么个故事就结束了。 哦、 嗯、 然后那地儿就叫黑龙潭了， 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很有意思的。我听了之后 很好玩哈。 对，挺好玩的。 好，那咱们这个说完了传说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了啊，我们再来回到这个壁画。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四牧神，方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四牧神。反正我看到这个壁画的时候，我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的个人观感是不太舒服，因为我有点强迫症，我老想把那个两只眼睛给它挪在一起，因为它就是平行的多出来了两只眼睛啊。反正我看着很不舒服。 晕眩，大家可以看我们公众号上发表了这个文章， 哎、 然后里面有一张这个四牧神的照片。 哎，四牧神的这个像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啊？这壁画的来历是怎么样的？它有哪方面的这个价值？ 这个四牧神应该是龙王庙壁画当中都有的这个形象，就是这样，是龙王庙的星宇图当中都有四牧神。 哦， 不过有的画的就是显眼一些，就是特别精致一些，有的你看不太明显，都在角落里边。 嗯， 四牧神他手里拿着一个法器，就他那个法器什么的，就是一个角尺，它上面还有刻度。 嗯，叫量天尺。 对，这村民都叫量天，要不然村民的话这叫什么量天尺。 哦， 这就他家一个跟咱木匠用的工具是一样的。 嗯嗯嗯。 这个就是因为就是关于这个四牧神啊，就民间有很多传说， 嗯、 而且是那个就是说这四牧本身啊，就是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就是只要在古代人们特别能带来光明的、特别神圣的、还特别聪明的人，都是有四牧形象的。 哦。 刚才说的那个我们以前知道那个皇帝在传说当中也是那个四牧的，还有那个仓颉也是四牧的，然后但是壁画当中的四牧神可能跟他们的距离稍微远一些。我们因为这个壁画这个四牧神是有一个在龙王星宇过程当中有一个故事，就说这一个木匠，民间有一个木匠啊，去上那龙母家串门去了，然后说那个上那串门之后赶到那个正好赶上该下雨了，然后那个正好龙母这五个儿子没在家， 嗯， 没在家怎么办呢？然后就那个责了家那个什么让那个龙母就说让木匠让你带着你赶紧去帮着下下雨吧，然后就有这个故事。 嗯， 然后这个木匠就临时上天，就替这火龙王去星云捕鱼去了。 啊， 木 匠下雨， 对对对，有这个故事。 下的是不是木屑儿？能下 的有这个是有这个传，但实际来讲，从这个壁画当中，他拿那法器跟他那个神的位置来看，这个 四母神应该属于一个监督系统，它还是一个就在于整个星宇那个诸神当中，因为星宇的主神有领导，有主神，主神完有辅助神灵，还有辅助神灵当中还有监督神，还有那就是它属于监督的，跟他刚才那工槽是一样的，它属于监督这个星宇的过程当中的。它怎么监督？它属于一个技术工种。他技术工种，他拿那尺子干什么？下去看看你这下雨的面积够不够呀？然后深度是不是按玉帝说那个，那显深度下了呀？他属于这个。 而且特别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比如说这个龙王庙，我求了雨，你不能下到别的地儿去， 对 吧？ 是呀，所以这他那拿尺子量量，你是不是下过界了？因为过去龙王是有分工的。你在这地方下，你不能跑别人下去。 看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还是。对这个文化还是很了解的哈，包括花脸这位朋友说了，说四木神相当于今天的气象部门啊， 那就说的很确切了，应该是跟那个今天类似于天气预报当中的，下完雨之后告诉你说今天降雨的深度是什么多少多少毫米，然后这降雨范围是北部山区什么什么降雨，相当于这个。 这个呀，我觉得这个还更厉害一点啊，为什么呢？咱今天天气预报要不准啊，我们允许它，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天气现象的不好预测，是吧？咱也不能把人气象局怎么着？那个当年那四母神，你要是下错了，那受惩罚的 啊，是呀，那 责任制是不是？ 那个、而且他那个是直接要报告玉帝的，你想那个肯定是 很有意思， 对对对。 好吧啊，我们时间也不是太多了啊，那咱们这样还是正式的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再告诉大家吧哈。我们正确答案应该就是 B 了，对吧？就是气象局啊，是管气象的。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说这个简短的说两个问题吧。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到延庆去看这些壁画的话，问一下咱们范老师，我们如何去区别哪些是明朝的，哪些是清朝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其实要是清朝跟明朝，从那个画面本身来看，并不是特别好区别的。我们去当时去断定这些壁画的绘制年代，也是通过各方面因素集合到一块儿的。你比如说，从这个主要的，从看壁画内容来讲，从他绘画的那些服饰呀、面相，还使用的道具呀，这些东西去看它年代特征。同时呢，还要看壁画当中附属的建筑，所以主要是看建筑。这个庙是始建于什么年代？它那个柱子有没有碑刻？然后那个上面那个柱子的顶上、钟林上有没有年纪、年款？要看这些东西去综合分析的。因为当时这些壁寺庙、寺观当中的壁画吧，它没有直接在壁画有提及说哪年哪月会、哪年会。只能通过这些综合因素去分析这些壁画年代。但是目前保存的这些壁画，大多数的年代都集中在清中后期，个别的是有保存在明代的，很少。 因为毕竟明朝离咱们现在太远了。 对，因为古建筑它也是逐渐的在不断的这后期在不断维修的。 好吧，那我们您再简单跟我们说说这些古寺庙的壁画，它现在的这个保护的这个状况吧。就是其实这个您跟这个十几位的啊，我们说这个这方面的专家来做这样一个调研以及出这个书，其实这就是一个叫文化挖掘整理的这样一个工作。 对， 对， 对， 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相关的对他们有一些修缮的这个工作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从认识到这个壁画这个那个价值之后吧，我们是做了一些初级的一些基础性工作，调查一些资料，然后目前呢，应该整体来说，这些四观壁画应该是保护的状况是不错的。整体就是目前每年就是我们就是对这些壁画所依存的一些四观的庙，就是现在所在的各种庙，整体上进行了一个修缮。这样整体进行修缮之后，整个这些庙修好之后，那壁画肯定就保护住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就是文物部门还投入资金对那些壁画进行简单的一个清洗，就是说对那些污垢呀，然后就进行一个大概对了八九座次那些庙吧，进行了一个简单清洗，但并不是复原。就是对这样之后能够让它保存的更清晰，更清楚一些，然后保存的状况更好一些。 对，我采访的时候，那个老董老爷子就说了，说这个。壁画如果是在阴面的话，它可能保存的就更好，在阳面它可能就不太好。 相对来 说， 实际上你刚才的那个，你看那录音当中说的是这样，因为那个壁画所用的燃料都是古人用的天然的那个赭石燃料，它是天然的矿石燃料，它所以它的很一般是不褪色的。 就是还是 但今天都是化学燃料，它古代的时候都是天然的矿石燃料，所以你看这古代的壁画经过几百年，它你要是清洗完之后颜色依然是很新鲜的。 它特别厚，当时而且就是。